心，像月亮绕着地球。如果我说对不起，你对我微微笑，却刚好心情小小的宇宙。喜欢想象你眼中比我高的额头，是也有什么不同？靠近你的身后就觉得安全的，因为你知道我会怕走丢。陪我到以后就这样一起走，等明天阳光走，让故事有然后。 Thank you. 时候怀念你多一个梦境，也许喜欢想见你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房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自动软件，我属于你， 没有界限。 我所有你所有的甜蜜，绝对自信，中心程度第一名。我的动用就是保护你，闪电如地，如影随形不离。好的，小气不气，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 发热泪的惊喜， 这是个皮肤有温度深浅的呼吸。 十秒钟没看见，大笑完毕，三分钟又笑开。现在你 很快又不快， 我也没出去，你寂寞我陪你 关心。 越是热闹越突然，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就连我绝对不比他你。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 发热泪的气息，呜呜呜呜呜呜呜。十秒钟没看见，大笑完毕，三分钟又笑开。现在你 难怪又不快， 我也没出去，你寂寞我陪你 关心。 越是热闹越突然，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而我却 不背叛你。 8, 8, 7, 5, 7, and go to 家住天屋 他爸真是有机 为了你为了自己会想陪 他爸真是有机 这世界没有你我是谁 他爸真是有机 是那个你发现把这话一生就留下来那么痛不快怀念的就是你寂寞我陪你 担心 的世界能感动的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里面的不由自己 昨天我绝对不给你走 你 这一百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不言期限遇见就握握手，忘记呼吸，忘记我需要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记住是那荒诞无稽才能遇到你。送你回去，万别再起那浪皮。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七，七六我到邻居风雨，终于有奇迹，终于我失去，难道你说你愿意？ Thank you.